那尼卡索卡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卡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格那莫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卡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卡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尼卡姆斯莫嘎斯莫那尼格罗罗耶卡奇丘。 Thank you.